第114回， 王熙凤立宦反金陵，甄英家蒙恩还玉阙。 却说宝玉、宝钗听说凤姐病得危急，赶忙起来，丫头秉烛伺候，正要出院，只见王夫人那边打发人来说：“琏二奶奶不好了，还没有咽气，二姨、二奶奶且慢些过去吧。琏二奶奶的病有些古怪，从三更天起到四更的时候，琏二奶奶没有住嘴的说些胡话，要传要叫的，说到金陵归入册子去，众人不懂，她只是哭哭喊喊的，琏二爷没有法儿，只得去胡了传教，还没拿来，琏二奶奶喘着气等呢，叫我们过来说，等琏二奶奶去了再过去吧。” 宝玉道：“这也奇，跑到金陵做什么？” 袭人轻轻地和宝玉说道：“ 你不是那年做梦，你还记得说有多少册子，不是琏二奶奶也到那里去吗？” 宝玉听了点头道：“是呀，可惜我都不记得那上头的话了。这么说来，人都有个定数的了，但不知林妹妹又到哪里去了。我如今被你一说，我有些懂得了。若再做这个梦时，我得细细的瞧一瞧，便有未卜先知的份儿了。” 袭人道：“ 你这样的人可是不和你说话的，偶然提了一句，你便认起真来了吗？就算你能先知了，你有什么法儿？” 宝玉道：“只怕不能先知，若是能了，我也犯不着为你们瞎操心了。” 两个正说着，宝钗走来问道：“ 你们说什么？” 宝玉恐他盘结，只说：“ 我们谈论凤姐姐。” 宝钗道：“ 人要死了，你们还只管议论人。旧年你还说我咒人，这个签不是应了吗？” 宝玉又想了一想，拍手道：“ 是的，是的，这么说起来，你倒能先知了。我索性问问你，你知道我将来怎么样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这又是胡闹起来了。我是就他求的签上的话混解的，你就认了真了，你就和邢妹妹一样的了。你试了玉，他去求妙玉伏击，批出来的众人不解，他还背地里和我说妙玉怎么前知，怎么参禅悟道。如今他遭此大难，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，这可是算得前知吗？就是我偶然说着了二奶奶的事情，其实知道他是怎么样了，只怕我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呢。这样下落可不是虚诞的事，是信得的吗？” 宝玉道：“别提他了，你只说邢妹妹吧。自从我们这里连连的有事，把他这件事竟忘记了。你们家这么一件大事，怎么就草草的完了，也没请亲换友的？” 宝钗道：“ 你这话又是迂了。我们家的亲戚只有咱们这里和王家最近，王家没有什么正经人呢。咱们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，所以也没请，就是连二哥张罗了张罗。别的亲戚虽也有一两门子，你没过去如何知道？算起来我们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，好好的娶了我二哥哥。我妈妈原想体体面面的给二哥哥娶这房亲事的，一则为我哥哥在监里，二哥哥也不肯大办，二则为咱家的事，三则为我二嫂子在大太太那边忒苦，又夹着抄了家。大太太是苛刻一点的，她也实在难受，所以我和妈妈说了，便将将就就的娶了过去。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乐意的孝敬我妈妈，比亲媳妇还强十倍呢。但二哥哥也是极尽妇道的，和香菱又甚好， 二哥哥不在家，他两个和和气气的过日子，虽说是穷些，我妈妈近来倒安逸好些，就是想起我哥哥来不免悲伤。况且常打发人家里来要使用，多亏二哥哥在外头账头上讨来应付他的。我听见说城里有几处房子已经点去，还剩了一所在那里，打算着搬去住。 宝玉道：“为什么搬？住在这里你来去也便一些，若搬远了你去就要一天了。” 宝钗道：“ 虽说是亲戚，到底各自的稳便些，哪里有个一辈子住在亲戚家的呢？” 宝玉还要讲出不搬去的理，王夫人打发人来说：“ 连二奶奶咽了气了，所有的人多过去了，请二爷二奶奶就过去。” 宝玉听了也长不住跺脚要哭，宝钗虽也悲戚，恐宝玉伤心，便说：“ 有在这里哭的，不如到那边哭去。” 于是两人一直到凤姐那里，只见好些人围着哭呢。宝钗走到跟前，见凤姐已经停床，便大放悲声。宝玉也拉着贾琏的手大哭起来，贾琏也重新哭泣。平儿等因见无人劝解，只得含悲上来劝止了。众人都悲哀不止。贾琏此时手足无措，叫人传了赖大来，叫他办理丧事，自己回明了贾政去，然后行事。但是手头不济，诸事拮据，又想起凤姐素日来的好处，更加悲哭不已。又见巧姐哭得死去活来，越发伤心，哭到天明，即刻打发人去请他大舅子王仁过来。那王仁自从王子腾死后，王子胜又是无能的人，任他胡为，已闹得六亲不和。今知妹子死了，只得赶着过来哭了一场。见这里诸事将就，心下便不舒服，说：“ 我妹妹在你家辛辛苦苦当了好几年家，也没有什么错处，你们家该认真的发送发送才是，怎么这时候诸事还没有齐备？” 贾琏本与王仁不睦，见他说些混账话，知他不懂得什么，也不大理他。王仁便叫了他外甥女儿巧姐过来，说：“ 你娘在时本来办事不周到，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，把我们的人都不大看在眼里。外甥女儿，你也大了，看见我曾经沾染过你们没有？如今你娘死了，诸事要听着舅舅的话。你母亲娘家的亲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，你父亲的为人我也早知道的了，只有中别人。那年什么尤姨娘死了，我虽不在京，听见人说花了好些银子，如今你娘死了，你父亲倒是这样的将就办去吗？你也不快些劝劝你父亲。” 巧姐道：“ 我父亲巴不得要好看，只是如今比不得从前了，现在手里没钱，所以诸事省些是有的。” 王仁道：“你的东西还少吗？” 巧姐儿道：“ 旧年抄去，何朝还了呢？” 王仁道：“ 你也这样说，我听见老太太又给了好些东西，你该拿出来。” 巧姐又不好说父亲用去，只推不知道。王仁便道：“ 哦，我知道了，不过是你要留着做嫁妆罢了。” 巧姐听了不敢回言，只气得哽咽难鸣的哭起来了。平儿生气说道：“ 舅老爷有话等我们二爷进来再说，姑娘这么点年纪，她懂得什么？” 王仁道：“ 你们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，你们就好为王了，我并不要什么，好看些也是你们的脸面。” 说着赌气坐着。巧姐满怀的不舒服，心想：“ 我父亲并不是没情，我妈妈在时，舅舅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去，如今说的这样干净。” 于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。岂知王仁心里想来， 他妹妹不知攒积了多少，虽说抄了家，那屋里的银子还怕少吗？ 必是怕我来缠他们，所以也帮着这么说。这小东西也是不中用的。 从此王仁也闲了巧劲儿了。贾琏并不知道，只忙着弄银钱使用，外头的大事叫赖大办了，里头也要用好些钱，一时实在不能张罗。平儿知道他着急，便叫贾琏道：“ 二爷也别过于伤了自己的身子。” 贾琏道：“ 什么身子？现在日用的钱都没有，这件事怎么办？偏有个糊涂行子又在这里蛮缠，你想有什么法儿？” 平儿道：“ 二爷也不用着急，若说没钱使唤，我还有些东西，就年幸亏没有抄去，在里头。二爷要就拿去当着使唤吧。” 贾琏听了，心想难得这样，便笑道：“ 这样更好，省得我各处张罗，等我银子弄到手了还你。” 平儿道：“ 我的也是奶奶给的，什么还不还，只要这件事办得好看些就是了。” 贾琏心里着实感激他，便将平儿的东西拿了去当钱使用。朱凡事情便与平儿商量，秋桐看着心里就有些不甘，每每口角里头便说：“ 平儿没有了奶奶，她要上去了，我是老爷的人，她怎么就越过我去了呢？” 平儿也看出来了，只不理他。倒是贾琏一时明白，越发把秋桐闲了，一时有些烦恼，便拿着秋桐出气。邢夫人知道，反说贾琏不好，贾琏忍气不提。再说凤姐停了十余天，送了病，贾政守着老太太的孝，总在外书房。那时清客相公渐渐的都辞去了，只有个程日兴还在那里，时常陪着说说话。提起 家运不好，一连人口死了好些，大老爷和甄大爷又在外头，家计一天难似一天，外头东庄地亩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总不得了呀。 程日兴道：“我在这里好些年，也知道府上的人哪一个不是肥己的，一年一年都往他家里拿，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够一年的了。又添了大老爷甄大爷那边两处的费用，外头又有些债务，钱儿又破了好些财，要想衙门里鸡贼追赃是难事。老世翁若要安顿家事，除非传那些管事的来，派一个心腹的人各处去清查清查，该去的去，该留的留，有了亏空着在经手的身上赔补，这就有了数了。那一座大的园子人家是不敢买的，这里头的出息也不少，又不派人管了。那年老世翁不在家，这些人就弄神弄鬼的，闹得一个人不敢到园里，这都是家人的弊。此时把下人查一查，好的使着，不好的便撵了，这才是道理。 贾政点头道：“ 先生你所不知，不必说下人，便是自己的侄儿也靠不住，若要我查起来，哪能亲见亲知，况我又在府中不能照管这些了。我素来又兼不大理家，有的没的我还摸不着呢。” 程日兴道：“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，若在别家的，这样的家计就穷起来，十年五载还不怕，便向这些管家的要也就够了。我听见世翁的家人还有做知县的呢。” 贾政道：“若是实有还好，生怕有名无实了。” 程日兴道：“老世翁所见极是，晚生为什么说要查查呢？” 贾政道：“先生必有所闻。” 程日兴道：“我虽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，晚生也不敢言语的。” 贾政听了，便知话里有因，便叹道：“ 我自祖父以来都是仁厚的，从没有刻薄过下人。我看如今这些人，一日不似一日了，在我手里行出主子样来，又叫人笑话。” 两人正说着，门上的进来回道：“江南甄老爷到来了。”贾政便问道：“ 甄老爷进京为什么？” 那人道：“奴才也打听了，说是蒙圣恩起复了。”贾政道：“ 不用说了，快请吧。” 那人出去请了进来。那甄老爷即是甄宝玉之父，名叫甄应嘉，表字有忠，也是金陵人士，功勋之后，原与贾府有亲，素来走动的，因前年挂物革了职，动了家产，今遇主上眷念功臣，赐还世职，行取来京避见，知道贾母新丧，特备祭礼，择日到纪灵的地方拜奠，所以先来拜望。贾政有福不能远接，在外书房门口等着。那位甄老爷一见便悲喜交集，因在至中不便行礼，便拉着了手续了些阔别思念的话，然后分宾主坐下，献了茶，彼此又将别后事情的话说了。贾政问道：“ 老秦翁几时必见的？” 甄应嘉道：“ 前日。” 贾政道：“ 主上隆恩，必有恩语。” 甄应嘉道：“ 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还高，下了好些旨意。” 贾政道：“ 什么好旨意？” 甄应嘉道：“ 近来越寇猖獗，海江一带小民不安，派了安国公征剿贼寇。主上因我熟悉疆土，命我前往安抚，但是即日就要起身。昨日至老太太先是，仅备半香至灵前拜奠，稍尽微臣。” 贾政急忙叩首拜谢，便说：“ 老秦翁即此一行，必是上位圣心，下安黎庶，承载莫大之功，正在此行，但弟不可轻度其才，只好摇铃捷报。现在镇海统治，是弟舍亲，会时勿忘清照。” 甄应嘉道：“ 老秦翁与统治是什么亲戚？” 贾政道：“ 弟那年在江西粮道任事，将小女配于统治少君，结离已经三载，因海口案内未清，既以海寇俱奸，所以音信不通。弟深念小女，自老秦翁安抚世君后，拜肯殿中请为一事，弟即修数行，凡遵纪带去，便感激不尽了。” 甄应嘉道：“ 儿女之情，人所不免。我正在有奉托老秦翁的事，只蒙圣恩召取来京，因小儿年幼，家下乏人，将荐卷全带来京。我因亲献迅速，昼夜先行，荐卷在后缓行，到京尚需十日，弟奉旨出京，不敢久留。将来荐卷到京，少不得要到尊府，定叫小犬叩见，如何进教？欲有因事可图之处，望起留意为感。” 贾政一一答应，那甄应嘉又说了几句话，就要起身说：“ 明日在城外再见。” 贾政见他是忙，量难再坐，只得送出书房。贾琏、宝玉已伺候在那里待送，因贾政未叫，不敢擅入。甄应嘉出来，两人上去请安。应嘉一见宝玉，呆了一呆，心想：“ 这个怎么甚像我家宝玉，只是浑身缟素。” 因问：“ 至亲酒阔，爷们都不认得了。” 贾政忙指贾琏道：“ 这是家兄明舍之子琏二侄儿。” 又指宝玉道：“ 这是第二小犬，名叫宝玉。” 应家拍手道齐：“ 我在家听见说，老青翁有个贤玉生的爱子，名叫宝玉，因与小儿同名，心中甚为罕意。后来想着，这个也是常有的事，不在意了。岂知今日一见，不但面貌相同，且举止一般，这更奇了。” 问起年纪，比这里的哥略小一岁，贾政便因提起成属包勇，问及令郎哥与小儿同名的话，述了一遍。应家因属意宝玉，也不暇问及那包勇的得妥，只连连的称道：“真真罕意。”因又拉了宝玉的手，极致殷勤。又恐安国公起身甚速，急需预备长行，勉强分手徐行。贾琏、宝玉送出，一路又问了宝玉好些的话。及至登车去后，贾琏、宝玉回来见了贾政，便将应家问的话回了一遍。贾政命他二人散去。贾琏又去张罗算明凤姐丧事的账目，宝玉回到自己房中，告诉了宝钗，说是常提的甄宝玉，我想一见不能，今日倒见了他父亲了。我还听得说，宝玉也不日要到京了，要来拜望我老爷呢。又人人说和我一模一样的，我只不信。若是他后到了咱们这里来，你们都去瞧去，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。 宝钗听了道：“哎，你说话怎么越发不留神了？什么男人同你一样都说出来了，还叫我们瞧去吗？” 宝玉听了知是失言，脸上一红，连忙的还要解说，不知何话，下回分解。